想你，你小宝宝你今年要几岁？这小宝说今年七岁，我属鸡。 哦，七岁就会 打七下。小宝他仰起头来看看皇帝和小菊。哎，我说老道啊，你别小瞧我们小哥俩，就是那齐民皇帝也敢跟他杀两局。哎，是不是你想来一盘啊？啊，告诉你捞不到啥便宜。皇帝说，小小的顽童口气道，谁是哥哥来下一局？小宝说，我是。哎，输了败米为师父。哎，那我要是赢了呢？皇帝说，赢了，我送你这头小毛驴。好，当头炮，跳马。没有几下，皇帝他连摆五局，输了这头驴。临分别，猫着小宝他头顶，下棋的绝招是跟谁学的？这小宝说，我的父亲常教我们打棋下。皇帝说，他是教书还是做生意？我父亲锄禾日当午，天天种地，他姓王，名字叫王齐。皇帝他徒步回母下谕旨，派人去请王齐进宫来下棋。他恐怕大庭广众丢了丑，悄悄地把那王齐请在那后宫里。哪曾想连下五局赢了五局。啊，皇帝连忙问王齐，你教的小宝能赢阵棋无盘，为什么你却连连输了五局？王齐他急忙跪倒讲实话，这小民是母亲传言，我才这样做的。我听说和皇上下棋，假装输能升官发财，能进级。皇帝一听，愣了半晌，不可能，我的棋也差不离。想到这里刻下谕旨，召大臣进宫来下棋。他还和所失意来对垒，群臣们在一旁屏住呼吸。五局棋皇帝首先胜两局，看样子第三局也没问题。群臣们一瞧时机到，正准备凑上前山呼万岁捧皇帝，不料想皇帝忽然停住棋子儿，正今天要立一项新规矩，你要是五局三胜输了棋，正说明你是无

安民子的兵，朱离仙恍然大悟，是如梦惊醒，伸出拇指，满面的笑容。哎呀，陈老松啊，你真乃是用兵如神，百战百胜，运筹桂花兵，下棋退敌兵，可称是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真不愧是九不胜名的革命英雄。 好，在欣赏过了两段关于棋的唱段之后呢，再请您欣赏一段跟画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是一段二人转《西厢观画》。 半夜三更啊， 难耐入啊， 儿听得西厢下院传来了戏声啊，儿是声声，儿是嘤嘤， 你站在西厢看 呐，你在前方听啊，盼的是 空情， 听的是 上情， 上情， 上情， 空情， 叮 铃，悠悠谁也睡不成啊，哎呀，嘿，睡不着的掌声。 铃 铃掌声， 铃 铃又有发白又发愣， 叫什么丫鬟小姑娘，快去快去，你快去，我写封书 啥呀？ 红娘啊，这么半天你上哪儿去了？ 我上市场上给你买烤地瓜去了。 嗨，红娘，那 小姐呀， 芬芳似好花， 那

年好。 我探亲你呀、 啊。回故乡啊。 我背着母亲呐、啊。 送我到门外呀、啊。 你抽我。 我抽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舍。 难离 眼泪呀。 帮忙啊。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刚出土， 盈盈我碰你盘头，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碰你呀， 到夜晚， 夜晚碰到啊， 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帮不着你呀、啊，公子张啊！ 哎呀，这么想怎么排个电报呢？你说才那么大钱儿啊？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 半碗面 一碗汤， 饿得前腔 贴后腔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贴晃当啊， 一层走道 走不动， 不扶丫鬟 走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半砖地， 两步还 在一个半山啊， 那一天强打精神 走几步， 哎呀不好， 要咋的呢？ 还从小发鞋， 别做帮， 还帮做底啊， 别做帮， 还帮 别多正当啊。哎呀，你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 有心接着往下写呀、 快点吧，小姐呀、红娘下书啊，等着张郎啊，快点吧。 娘娘这里递书简， 红娘接书就来擦了急啦啦啦，走啊哥哥们，下楼赶快 的爷爷，你快转过去。 哎呀，这西厢咋这么好看呢？ 西厢可真好啊！ 当我说西厢啊，景色好，画布虚成果然强， 一片玉器 当空照， 风吹蝶马 响叮当， 大门可闲 一副对， 弯个上联 桥下张啊， 上一联玉弓啊，起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香， 是没有横批挂对联， 三个大 字大西厢。小红娘进了大门走，有故事放光亮地到书房。 书房门上一副对， 挂个上联桥下张， 上一联 庭有余香榭草正兰燕归树， 下联 脚别误唐诗尽自汉门张， 横批上写四个字， 门上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里来走进七十五里更别， 外边墙 紫湖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把地掀， 八仙桌子带靠椅， 在桌上摆着 小茶缸， 唐 分左右 藤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画下看这墙画十张啊， 三一张有男有女，没骑马呀？ 为啥没骑马呀？ 他俩不会骑，哎，你说那是谁呀？ 梁山伯呀， 祝英台呀， 激动了书生 下山来呀。祝英台拐弯抹角来求爱， 可惜那梁山伯是啥也不明白， 死心眼当老事了。一群马呀， 快马就骏马呀， 哎，马这驮着谁呀？ 少林寺 众和尚， 在中和路上， 马蹄忙去顶手绝缘， 出一枪，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黄河岸边，九亲呐，王二黑呀，光了这个墙啊， 再望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啊， 闪出画四张啊。关羽 关云长啊，有一个黄脸将军骑方马呀， 秦琼挂帅 征四方啊，有一个白脸将军 可真白呀， 浑身上下 披那白呀， 坐下骑着 白龙马呀， 盔弯甲白， 他长得更白呀，胜过那富强粉，这赛过那白马盖，这金喜又金赛，这金婆又金盖，这金拉又金拽，这金灯又金踹，这金丝又金来，这金河又金白。 啊，说了半天，你说的是小罗成吗？ 我说的这是白底下凉。 有一个黑脸将军， 可真黑呀， 浑身上下 那黑呀， 坐下骑着 黑战马。却黑的脸呐、 啊！你说他咋？ 怎么那么黑？还气死了程耀泰！这不让那锅底灰，这胜过那书房蜜，这赛过那铁匠锤，这金钻金锤金拉金推金抬金背金晒金吹金 啊！你说的是张飞吗？ 我说的这是 啥呀？ 一场后院的大煤灯啊！ 你 抓 不 进去！哎，再往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啊，闪出花花掌啊， 有一个女。 蔡文姬坐书房下别成章啊，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啊， 高金楚在赴北疆、 啊、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孟姜， 哎，有个女子段威武 她怒拦冲金上战场， 哎，有个女子腾空起 那是茶啊，奔月亮、啊、 哎，有个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离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王， 再关吧这个墙， 哎，再望那个墙啊， 大墙又闪出啊， 哎，小花又发张啊， 黑身长一个马脑袋呀、 啊，那是马面战庙堂啊， 黑身长一个牛脑袋、啊， 火焰山上的牛。上方的石鸭娘啊， 黑身长一个兔脑袋呀、 啊，长耳大仙拜月亮啊， 那人身长个驴脑袋， 是毛驴成精下山岗， 人身长个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哎，人身长个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身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那人身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 看见公子张金瑞呀、啊， 摇头晃脑，闭目合眼，哈哈呀呀，稀里糊涂念文章啊。 我走到近前， 啊。 黄 嘎 啥下黑？ 卡密耙子上的能不黑吗？ 那也 说下黄。 中，脸儿都下黄啊，拿来一盒。哎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原来是郎官酒里一个大姑娘啊，拿来一盒黑不黑呀、啊？ 上身穿着红大 袄，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那条那个裤子 裤脚长啊。如蜜眼呐、啊， 你说那个杏眼， 水汪汪啊， 双胆 鼻子 芙蓉 面呐、啊， 仿佛那个 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看把多事认识了，原来是相府的丫鬟小红娘。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哎呀， 红娘们听这句话叫声公子小蟑螂啊，那夜你把那花枪飘风上穿到夫人的耳旁，他手拿大棍把楼上去人打，带骂是你奴家小红娘。我知你们两对苟且事，一气之下病在床，今日比我来把你找啊，让你去当面补对面锣，细说短长啊。 张生你听啊，心害怕这跪倒在地吃菜糠了，磕得好自己千米呀、啊，做一好孙牛犊在四方啊。红娘姐姐千万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哀告的好聋哑。姐呀、啊，帮个忙吧，大姐呀、啊！ 可惜你是一个男子汉呐、啊，哎呀，做事不如我们女儿风光啊，哎呀，哎，我们女儿风光啊，哎呀，走吧，朝老夫人家，赶紧走。 飞呀，谁的那个黑锅谁的背呀？七根发酵谁怨谁呀？哎呀，哎姑娘啊，怎么大事要化小啊，小事要化美呀？这事谁也不用推呀，杀猪要打碎大火盆呀！哎呀，原先我的个比你错呀，如今的磨跌到了我的脖儿啊，鞋磨破了我能买，这哥们错了我没辙呀，这是你我情愿不着，我都怨老夫人太缺德呀。红娘姐姐呀，哎呀，你给我出个好计谋呀，哎呀人生少不了你这一行啊，哎呀，姑娘姐姐呀，哎呀。 郎啊，往后给你找个好夫郎，准保丫丫比我强啊，准保丫丫比我强啊。大姐帮个忙吧， 张君瑞啊， 都黑了，帮个忙得了。 什么叫红娘啊？叫红娘啊！小红娘这里不怠慢，今天谈起小张忙啊，跟你说尽是玩笑话。 哎呀， 江上快去快去快快去吧，红娘呀，还当官啊，强啊， 那个玩意儿这么道理，看罢书简明白了，这跟随红娘走出房船的